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今时今日一个茄喱啡值几多价呢、啊、即是可能2000元、啊、但是呢茄喱啡价钱要做主角的是吧，因为为什么讲起这一单嘢呢，最近就是我们自己三个群组嘛，来不来都会讲啊，喂我们、主题讲啲咩啊，咁就发现咗呢一单广告招聘喎，系嘛？ 嗱，个内容系啲咩咧？就话、是、有一个女士啦，就出咗一个招聘广告，咁佢就话咧，应征者咧年龄为25至35岁，工作嘅内容系做啲咩咧？就系、是、要八日宴嘅时候，扮成我老公抱住个 B B 咧，同亲朋好友互相认识8个钟头，报酬2000元。 系，即系呢个所谓茄喱啡价钱，但系做嘅就系一个男主角啊，即系一个嘅人哋面前嘅丈夫同埋爸爸啦。 系啦，一嚟就做主角啦。 但好有一个疑问、哦，既然佢个 B B 只不过系摆百日，然之后都系3个月左右啫。 嗯， 咩3个月佢就已经同佢真正嘅老公？ 系可能人哋过去嘅往事。 首先我唔好理究竟个老公去咗边，我反而其实嗱呢一样嘢，我觉得有少少咧，即系应该要验证个即系真确性嘅。因为坦白讲，你话扮男朋友，我都觉得可以接受到扮老公。嗱，因为嗱。如果你话我扮，我搵一个人嚟扮我老公啊，或者扮个 B B 嘅老豆，我系参加人哋嘅饮宴、 嗯， 或者人哋嘅啊，即系百日宴啊，或者一啲嘅场合啦，咁我都觉得 make sense 啲啊，即系唔可以话好 make sense， 但 make sense 啲，因为你而家调翻转就系话，我作为嗰个百日宴嘅主人家吓、啊，我帮我个仔搞百日宴、啊，个问题佢个老豆唔知去咗边，我搵个人嚟扮，咁我真系拗头，可以点扮呢？因为百日宴，首先你瞒嘅唔单止系瞒啲亲朋戚友，你瞒埋你自己阿爸阿妈，咁跟住咧，仲要系你搞咗之后，啲人点咗佢相噶咯，喂。呢、这个咪就系你老公咯，或者系个 B B 嘅爸爸， 同埋要影相噶嘛， 已经唔再重要噶啦，因为 咁都唔重要啊。 吓、啊，即系总之你喺嗰个 moment 嗰一刻嗰一晚，你有个老公出现就得噶啦。我谂佢呢个征求呢个人就系咁嘅心态。 嗱，你错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讲大话。讲都要讲得高明先得㗎，即係如果你是但求其噏一个所谓大话出嚟，跟住更容易俾人哋拆穿，或者你係冇后续之后唔知点样去掩饰呢个大话，其实个大话不如唔好讲啦，即係如果真係换转喺呢个心态入面，我索性咁点解要搞个百日宴呢，即係冇必要啊，你明唔明啊？ 或者乌加兰你可以尝试应征，然之后你搵呢一个人。 喂，其实我真係想，不过嗱，我觉得呢一单嘢咧，我想认证下究竟呢一件事嘅真伪。可惜我时间又唔系好够，即係因为我今晚就要讲啦。咁但係我觉得即係呢一单嘢嗰个真确性呢係有待商榷。但係我反而想借呢一件事去讲下，即係喺你哋嘅成长入面啦，身边有冇一啲朋友你接触过，係真係有时候啊，为咗令到自己即系可能喺某啲场合好睇一啲啊，或者即系望落去冇咁样衰啊，跟住就揾一啲人充当自己嘅另一半，有冇见过呢啲嘅状况出现呢？ 我自己咧就唔肯定嗰个系唔系，但我曾经咧有一个亲戚咧，佢就年年新年嘅时候咧都拖个男仔翻嚟，而嗰个男仔系年年当然系个主角都唔一样啦吓，但系我见唔到佢哋啲亲密嘅行为，即系拖手啊揽有冇嘅， 佢哋好似好生我咁样，大家坐喺度一齐食下瓜子啊，饮下茶咁样。我曾经咧有问过呢一个嘅亲戚嘅妈咪，我话啊，嗰个系咪边个嘅男朋友啊？佢就诶、哎，我唔知道，年年新年前咧就见佢拖过翻嚟噶啦咁。咁我就好怀疑，究竟呢个系一个好友啊，定系真系男朋友咧？我就冇深究。 可能系朋友都唔定，因为我身边系有个朋友，佢真系咁样样嘅。咁佢本身系男仔啦，咁但系因为佢系同性恋嘅，咁而屋企咧有个好年迈嘅个长辈啦，即系佢唔知道婆婆定嫲嫲唔记得咗。咁跟住咧，佢就因为佢好想。即係呢位長輩好想佢快啲結婚啊，或者就算唔結婚，起碼都有一個另一半帶翻俾佢睇先啦。咁佢咧就長期咧都揾佢一個女仔嘅朋友咧、哦，就係、是、扮佢女朋友。咁 係即係煙幕嚇。 係啦，即係唔係嘅，即係其實係。即系氹老人家开心啦，咁样，因为佢呢位长辈咧，其实而家已经住咗去安老院嘅，咁所以佢定期咧都会同佢呢个女性朋友咧，就上去探佢呢一个长辈，咁就话，哎呀，又同女朋友上嚟探你咁样咯，但系。即因为佢哋本身好好朋友啦，咁所以佢哋嘅即系个感觉又唔系话唔似嘅，即系都会有啲即系翘下手啊、拖下手啊、揽下嗰啲咁样啦。 即系好姊妹嗰种 系啦，即都好自然嘅。咁所以嫲嫲又开心，咁佢又即系觉得咁样都好似冇乜问题啊，咁样咯。 系不过。头先即系 Abby 讲开嗰个嘅 situation 咧，即系我都曾经见过。不过嗱，喺嗰个情况之下咧，你又好难话佢哋系唔系真系扮，因为毕竟有时候可能你如果第一次吓、啊，你拖另一半，可能去一啲即系屋企人嘅家庭聚会，尤其是大家族嗰啲咧。你好难有啲好亲昵嘅行为嘅，即系通常都系表现得好拘谨嘅，即系通常就系、是坐低都系不外乎饮下茶啊，摸下瓜子喺呢啲。 拘谨嘅咩？你哋真系？ 我会噶， 好多亲戚会， 好多亲戚会，你都唔知道做啲咩、啊，因为有时候你又不能够太亲热啊，跟住有时候你可能随时有人行过嚟，即系可能同你打招呼啊，你又要即系准备好啊，去同你倾偈嘅时候，你要表现得得体咁样样噶嘛。 哎呀，死我年年新年咧，因为我都会同我老公即系以前男朋友啦。翻去拜年，咁我哋都系大家族嘅，因为我都系好， 仲系喺度揽揽石石嘅喺人前， 咁又冇石嘅，但系揽下都即系长期会翘住手啊，搭下膊头，咁呢啲都会嘅，咁虽然都有时会俾我妈秒，哎呀，乜做乜咁噶，咁多人喺度咁样，咁我都觉得冇所谓啦，又唔系做啲好核突嘅嘢咁。 哦，所以你有冇发现你同你即系奶奶啲关系有时候唔系咁好啊？ 就因为太过亲热系嘛，佢冇份， 我冇咁讲。 哇，呢句嘢仲要加多一句咁样嘅嘢， 即系我不嬲都话你哋啊关系好圆满噶嘛，系咪先系咪？但系即系我自己咧，反而我自己身边有一个曾经咧，确认过嘅一个嘅朋友，佢女仔嚟嘅，咁真系咧喺无可奈何嘅情况之下咧，就揾一个嘅男仔朋友咧，就陪佢去见家长。咁点解会出现一个咁嘅状况咧？就话说咧，就系佢个阿爸阿妈咧。餓咗好多年㗎啦，即係你知道女仔尤其是呢去到即係某一个年纪呀，咁呢就成日都会俾阿爸妈催呀，即係佢仿佛见到你好似冇拍拖呀，又或者你唔出街呀，都觉得哇你咪成日留喺屋企㗎，你即係不如出去搵下朋友啦咁样，即係会觉得好似好怪咁样。咁终于呢餓咗好多年㗎啦，即係餓到呢有一年呢，即係唔知又系嗰啲年头嗰啲呢，即係新年嗰啲呢，佢话唔理呀，要带个人返嚟食下饭。真係阿爸阿妈开到声啦，如果唔系嘅 话， 但係佢话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喺跟住嘅呢一年呢，我介绍人俾你食。 哎呀 战 书啊， 系啊，即系嗱，佢真系咁样讲，即系嗱，因为嗰个女仔通常咧就即系搭阿爸阿妈，佢话其实佢系即系有一个即系对象系发展紧，但系唔好 push 佢哋 push 得太紧要，因为咧佢话你俾啲空间，俾啲即系时间我哋啦，我哋要慢慢去建立发展噶嘛，你都想我揾一个即系适合嘅，而唔系求其揾一个啊，系咪？咁于是乎阿爸阿妈俾咗即系。一段嘅时间啦，嗰个时间我谂都 over 一年嘅，咁跟住一路都冇声气，又话有嘅，系咪一个神交嘅对象嚟噶？冇见过影都冇神龙见首不见尾咁样样，咁跟住后屘咧，即系都喺度系咁饿啦。咁其实实际上面咧系冇呢个人嘅存在嘅，即系个女仔朋友咧，好多时候都系敷衍咧，敷衍就话有咁解嘅啫。咁终于就系出现咗咁嘅状况啦。咁因为即系个爸妈话俾咁多时间，你都即系冇带个人翻嚟睇，起码要睇下咩样先啦。 咁终于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一个嘅女仔朋友咧就揾咗我哋即系以前同学咧其中一个。咁啊好彩，因为点解咧？因为以往呢个女仔朋友咧，佢枕住都会带一啲朋友翻屋企，即系一班人玩啊。 系。 咁佢要拣一个咧，就系、是、又要即系 OK 熟，但阿爸阿妈咧又冇乜点样见过嘅。因为如果是某一啲即系见过嘅朋友嘅话，就知道，咁原来同你拍拖咩？嗰时候唔听你提嘅，跟住问得多咧，又惊穿煲啊嘛。咁于是乎就即系啊，咁啱有一个咁样样。其实我听佢讲都好笑嘅，因为咧，即系呢一件事，你谂下开口求人帮嗰下都几尴尬噶嘛，系咪先？咁啊，佢嗰阵时候佢点样开口同人哋讲话，喂，帮一帮手咧？转头翻嚟讲下。找一个人充当自己另一半去见屋企人呢一种嘅状况就冇发生过喺我嘅身上啊！咁但系咧，系啊，即系喺我身边一啲朋友咧就曾经试过。其实即系我听佢讲翻咧，因为我真系事后先知原来你做过一啲咁傻嘅事。因为对我嚟讲啊，我觉得即系其实点解唔可以坦白去同屋企人？即系话俾佢哋知咧，咁你而家呢个阶段你冇另一半或者冇一个对象想去结识交往，咪照直讲咯，系咪先？咁但系佢又话，唔系啊，可能有少少似系头先阿清嗰个朋友咁样样咧，即系可能都系想老人家开心啊，咁、我都系想氹下佢哋啫。除咗系即系唔想佢哋烦自己之余，亦都有时候真系话，咁佢哋好似恨咗好耐咁样样。咁终于呢一个嘅女仔朋友，头先我讲啦，佢就即系谂咗左度右度，咦，真系身边有一个可以。扮自己另一半嘅一个理想人选、哦，咁啊呢一个人都识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以往咧就大家即系通常讲嘢好少系婆婆妈妈扭扭拧拧嘅，即系佢哋比较似系亲兄道弟嗰啲咁样样嘅感觉嘅，真系啊兄弟相称咁滞噶啦。咁因为呢个女仔都其实某程度嚟讲都几男仔头嘅，都曾经多次咧俾阿爸阿妈话你啊成个男人婆咁样样啊，难怪你即系识唔到人啦咁嗰啲咧。咁个女仔即系有时候都系冇气啊，唔想理佢哋咁样样答。咁到但系咧呢、這个女仔开口咧就问嗰、那个朋友愿唔愿意扮自己。自己另一半嘅时候咧，忽然之间咧，嗰啲女仔嗰啲嘅娇媚咧就上晒身啦，即系咧又唔好意思开口啦。嗰晚我听佢讲翻话，其实问嘅时候都尴尬咗好耐， 梗系尴尬啦呢啲位。 特登系揾咗佢出去食一餐饭嘅时候咧，事前就话我已经谂住系要请嗰个男仔食饭噶啦，咁、那个男仔都莫名其妙。做乜好地地请我食饭啊？平时你唔系咁好死喎、啊。 平时去开大排档饮啤酒喎、啊，点解今晚突然间去西餐厅嘅咧？ 系即系嗰类啦吓。咁跟住后屘咧，嗰、那个女仔话：唔系啊，其实有件事想你帮手嘅。咁跟住后屘咧，嗰、那个男仔仲要喺度谂咗好耐，有嘢帮手。因为佢平时啲女仔特质咧好少，因为通常有时候女仔咧，例如话我有啲嘢唔识啊，咁你帮我做啦，又或者有啲嘢我买唔到，你帮我买啦。咁但系我呢个女仔朋友从来都唔系嘅，好独立嘅，咩都自己搞嘅。咁跟住后屘个男仔即系拗头啦，你有嘢要我帮，你冇事啊嘛，即系谂紧你系咪啲咩大病嗰啲咧开始。咁跟住后屘个女仔话。唔系啊，咁但系个男仔谂咗好耐，唔系、啊，你冇啲乜嘢你自己搞唔掂噶。个女仔话唔系啊，呢样嘢我真系自己搞唔掂，你帮帮手。跟住后屘个男仔就问咁系咩事咧？咁啊，你可唔可以翻去同我见下我爸爸妈妈咁样样？咁跟住我见你爸爸妈妈，咁原本都讲过啦，即系嚟紧又话咩啲朋友 reunion 啊嘛，我都冇上过你屋企，谂住夹埋阿强啊、阿长啊佢哋一齐上你屋企玩啊嘛，咁到时候咪见到咯。佢唔系呢一种见、啊， 个男仔咁唔醒水噶。 讲咁耐， 因为真系 讲得咁白， 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咩咧？佢哋以往系从来冇过呢一啲咁样样嘅对话，咁而突然之间个女仔竟然有呢一方面，因为对佢嚟讲。个女仔亦都唔会挂喺口边啦，唔通成日同你讲话，我爸阿妈又饿我啊，要我带个男仔翻 咩？真系好 friend， 系咩都讲得嘅啫咧，咁咪更加方便啦。 都话唔得咯，都阿爸阿妈见过咯。 见过唔可以发展嘅咩？ 就系冇提过啊嘛，就系冇提过，就觉得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可能会穿煲啊。咁所以最后屘佢就揾咗呢个，同埋嗱，的确，我觉得佢之后分享翻，佢话佢觉得都系拣啱嘅，因为咧反而咧。 佢阿爸阿妈咧系平时咧喺一啲见过或者熟嘅人嘅面前咧，就会肆无忌惮好多嘢问嘅。即系尤其是如果我本身已经接触过你嘅咧，即系知道你少少家底啊，知道你做啲咩嘅话咧，就会问得好直接嘅。咁反而咧，佢话第一次带呢一个男仔上去屋企咧见阿爸阿妈咧。佢又覺得得意，唔知阿爸阿媽咪驚嚇走佢。哇！難得個女帶個嚇男仔上嚟，一間即係有啲咩嘢嘅嚇差池嘅話，阿爸阿媽責任點算咧？咁咁於是乎咧，真係嗰餐飯連阿爸阿媽，我聽佢講翻都食得好拘謹嘅。咁如是者就嗰一餐饭就顺利就过渡咗啦。咁的确喺之后嘅我諗半年时间啦，咁就即係都阿爸阿妈冇特别过问嘅。即係枕住呢有时候阿女出街呢，即其量佢就阴阴嘴笑就话 你拍拖呀、啊。 係呀、啊、即係有嗰啲嘅啫。咁但係嗰一个时间呢，其实嗰、那个女呢都过得几轻松自在。不过之后出现过另一个问题就係咩呢，呢、這个就係讲大话嘅即係一个嘅后果啦。你之后点样收科呢？因为你见到系啊，佢哋当下听到睇到，佢哋觉得啊有个另一半，有个男仔，佢哋系好开心。但系同时之间亦都出现个问题，就系话你又唔想佢哋失望，因为你知呢一段关系系假噶嘛。咁你 eventually 即系点咧？一系除非你同呢个男仔真系发展咗情侣关系，如果唔系嘅话，即系你要呃佢哋有一日你同佢哋讲话，我哋分开咗啦，一定系咁噶啦。咁但系对于呢个女仔嚟讲嘅话，首先。佢又唔係真係失戀，但係佢阿爸阿媽要承受一段個女失去咗感情嘅狀況喎。咁 佢阿爸阿媽心諗咁難得先拍拖，點解又咁散？ 咁跟住後屘佢又真係哇，呢、這、一個真係又係纏繞咗好耐嘅一個煩惱。所以咧，當佢咧即係呢一個關係，即係啊呢一段關係啦，我 call 啦嚇，如果可以稱得上係關係嘅話，大概經歷咗半年多啲啲到咧，佢都係狠下心腸同阿爸阿媽講話，都係散咗啦。 哦，即系最终都系讲话散咗啫，冇讲翻佢真正嗰个原因。 哇，冇真正嘅原因啊！ 系啊，呢啲就真系冇讲啦，费事阿爸妈又即系啊，即系话你即系已经吓呢一个落空都算啦，仲要俾我知原来个女系呃我夹个爱人嚟。 同埋个问题系，如果下次真系拍拖嘅时候，咁啲阿爸妈又会觉得，咦，系咪做戏咧？又即系会有一个咁嘅嘢喺度啦。 系啊，咁啊，不过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真系有时候可能系咪女仔嘅心结大啲咧？因为我自己反而咧好少见到男仔吓会出呢个状况多啲， 但我觉得系女仔可能会真系好讲出嚟自己想呢样嘢，但系男仔亦都系会嘅，因为你知道其实而家临近我哋都我啦都年纪越嚟越大啦，咁样样咧约出嚟食饭嘅时候咧，咁因为我有啲朋友系即系比我再大十几廿年都有嘅，咁曾经我哋有一个铁脚都成日约佢啦，但系佢有一次就同我讲，即系佢因为佢好多时都推啊，即系唔出嚟食饭。咁我就话咩啊？做咩唔出啊？咁样样啦。咁佢就话：，诶，大家都一 pair pair， 我一个人都无谓出嚟啦。即系佢会咁样讲咯。 哦，咁跟住我就觉得，喂， 吓点解会介意呢样嘢咧？ 喂，但系咁、啊，你讲嘅呢一种嘅状况咧，其实系两种唔同嘅心态嚟嘅。即系嗱，如果你讲紧嘅有时候啲女仔佢见到啲人一 pair pair， 跟住佢唔想出去。 嗰、那个系男仔嚟嘅。 我知啦，即系如果有啲女仔佢见到人哋一 pair pair， 佢唔想出去咧，可能因为真系觉得，诶、哎，个个都一对对，而我自己一个人咧个感受可能系唔好。 嗱，一人一对对。 但系如果系男仔，有时候未必系咁嘅，即系佢纯粹系觉得。我出到去我自己冇人，即係你哋一个二个喺度晒晒恩爱咁样，其实佢未必系介意自己单身嘅。 係 㗎。係啊，即係可能佢会觉得就系话，唉， 阻住人哋系咪， 系我阻住你，系囉，咁我又好似即係出现嘅话又冇特别话题。 哎呀，咁我仲约唔约你好呢？即係我又唔知你系伤心定系即好似你咁乌家伦你咁样讲啦已经。 係。 落户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其实讲到咧，真系揾一个人嚟充当自己另一半，其中一个吓会发生嘅情况咧，其实我谂睇戏睇剧集都有试过，但系呢一个唔系净系睇戏睇剧集嘅就先至会发生嘅，就系、是、咧真系喺前度面前晒。 哦，呢个系好紧要嘅事嚟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如果个自己你飞咗我咩？但系我而家系胜利者嘅姿态， 过得比你好啊！ 系咪？即系你哋都好有呢个感觉， 梗系有啦。 对前度啊，真系 哎呀，真系好古怪！我哋之前都有一集系讲过噶嘛，即系喺家疑似撞到前度，你会即刻好紧张自己今日个样系点样样，即系你系唔可以俾佢见到你任何唔好嘅一面咯。 系，因为其实呢一个又真系好好笑嘅。有一次咧，咁呢一个真系发生喺我身上嘅。咁我就同一个就系、是、又系同学啦，即系食饭，今次系两个人嘅。咁即系难得 catch up 下，即系出去即又唔係去嗰啲茶餐廳啊快餐店食嘅，即嗰間餐廳都 OK 舒服咁樣坐低喺度食嘅，咁啱呢就撞到，即嗱我初初我唔知呢個係佢前度嚟㗎，總之就有個即穿住西裝嘅男仔，我就穿到 hip hop 咁樣喺度坐喺度啦，食個死靚仔咁樣，但係佢係一個西裝友，咁行到過嚟嘅時候就打招呼啦，咁我當時我唔知佢哋嘅關係嘅，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即女仔同學，因為同佢都好多年 friend 㗎啦，咁之前都有同佢傾開一啲感情嘢，但係咁啱嗰一下咧，我即唔知道佢感情狀況係分咗手冇耐咁跟住咧。就大家喺度即係食緊嘢嘅時候，呢一個人行過嚟啦。咁嗱，跟住佢嗰個介紹好得意嘅，嗱，佢又唔係直接到就話呢個係即係男朋友，咁佢唔係咁樣介紹我啦，好怪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呢，佢話呢個係我個 friend。咁跟住呢，佢講完之後呢，其實當下嗰個男仔佢望住我呢，佢係有一種嘅誤會。佢覺得咦呢一、這個係唔係你嘅新嘅追求者啊？又或者你係咪 move on 咗啊？咁當然我係即係有份喺隔離望嘅話，我就知道即係呢一個男仔誤會啦，係咪先？咁但係好明顯咧，個女仔都望到佢誤會咗，咁佢直頭係打蛇隨棍上啊！即係直頭係咧，係啊其實我哋而家食緊嘢啊，唔係咁方便傾啊。即係你係咯，得閒再約啦。好明顯， 即係你個女仔朋友都好間接地話咗俾呢一個男性知，我哋可能係一個情侶嘅關係。 或者其實我高攀唔起我呢個朋友啦，佢可能當我係一個追求者啦，即係哇見到係啦，即係當我一隻兵啦嚇，當下哇即刻 嚇 分開咗之後，有人約佢食飯喎，咁啱呢個男仔就誤會話呢個 hip hop 仔喺度嚇，即係大蝦。啱好想食天鵝肉， 即係佢上下打量過你嘅啦，應該 係啊，即係因為其實我當下我見到其實佢望我嗰下。即嗱，我本身已經唔係一個好 sensitive 嘅人嚟噶啦，係咪先？即有時候我係好後知後覺噶嘛。 絕對 係。咁但係佢當下嗰種即有啲嘅敵意咧，我都感覺得到。咁 呢啲唔係呢啲位好容易感覺得到嘅啫。如果呢啲位嘅敵意， 係啊，即我連我都覺得好唔自在。咁我又冇出聲啊，我好無辜嘅其實我個樣係。咁但係佢當下就覺得你扮咩無辜啊？即個感覺啊，即好明顯你就係追緊我個 ex 啦咁嗰種咧。 咁你有冇反擊啊？ 冇啊，呢啲情況我好識做嘅。 係啊。俾咗我就反击啦！ 反咩击啊？ 咪即系 成餐饭反台啊！你 即 系 你讲嘅反击系咩？即系话，有啲嘢错过咗嘅系最美好嘅，即系咪讲呢啲？即系帮佢讲一句呢啲咁样啊？唔系咁嗱，又真系坦白讲，其实佢哋嗰段关系嗱，大家都要分清楚。如果你要做呢一方面嘅反击，首先你要清楚知道一样嘢系咩咧？系个男非个女嘅，定系个女非个男嘅？你唔好下下请英雄去做呢啲反击先，因为咧其实当下我后屘知咧就系、是、个女仔非个男仔嘅。咁佢之所以借我过桥，系因为咧佢想个男仔死心。即系其实佢件事系咁样样，咁你冇理由再落井下石啊，系咪先？即系又唔系个男仔，即系咩错过咗嗰啲，系咪先？咁所以当下咧，我只系即系唔出声咯，同埋我自己嗱，我唔知道你哋介唔介意做啊？即系嗱，如果假设有一日啊，有人借你哋过桥，揾你去扮即系佢即系一个追求者又好，或者另一半又好啊，去打发一个前度走嗱，我唔知道你哋介唔介意，但系当下其实我有少少怕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一啲咧手尾可以好长嘅，即系假设尤其是我结咗婚啦，系咪先？咁如果有一日 唔觉意俾人影咗张相， 唔系唔好话影相啊， 怨业啊， 即系真系个世界可以好细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谂过百词莫辩。如果真系咁啱有一日，大家又唔知咩场合之下撞翻晒吓，嗰、那个嘅男人见到我拖住我老婆，跟住行出嚟嘅时候，你去解释呢一段关系，喂。你有老婆又走去追入边个边个？哇！当下我老婆望住我都 O 晒嘴，我又望住 O 晒嘴，全世界一齐 O 嘴嘅啫。其实呢个 真系拍电影咁样噶。 所以我真系好怕呢啲关系。我话当下完咗嗰单嘢之后咧，我同我呢个女仔朋友讲之后，嗱，真系 friend 咧，我先至帮你食一下。但系下次可以嘅话，尽量唔好搞我啦。呢一啲位其实系咪先？好似你呢啲咁天生丽质嘅人，系咪先？随处都可以指只兵啦，你何必指我咧？咁。 我有阵时喺度谂咧，因为嗱，搵人即系帮利用自己去，即系可能分手就冇试过啦。但我有谂过嘅，如果即系譬如你而家临近年尾咧，即系圣诞节啦，又嚟紧最尾新年啦，因为 开 party 带个人， 唔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时，譬如内地比较多啲嘅，即系头先 Abby 开头讲嗰个咧，就系、是、你搵一啲人去假扮你嘅男朋友翻屋企咧，其实喺内地系 好兴， 好兴噶，即系明码实价咁样去搵嘅，就系、是、因为呢啲大时大节咯。咁跟住我又喺度谂，如果呢啲时候真系要搵一个人翻屋企扮自己嘅男朋友，其实可以找一个你真的有意思的，然之后问他肯不肯，咁可以 其实可以发展。如果你反正都是俾钱找一个的话，我就摆到明找一个靓的了 ,model 级数。喂真的如果你是 要。会太不真实了咁样。 你做不到一啲啊。 你不要理真 实。太不真实了对于你来说。 问题是我俾得钱喎、啊。我俾得钱我 家人都不信你啦。 他们信不信是一件事。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啊。即系你谂下，当你有一个 model 级数嘅啊女朋友好，男朋友好啊，尤其是女仔都系啦。我假设啊，我俾钱即系搵个彭于晏翻嚟咁样， 我俾钱都搵唔到个彭于晏啦。 举例啫，嗱，即系假设啦，唔系我相信，如果你真系俾得起钱嘅话，彭于晏级数应该冇乜太大嘅难度。我相信啊， 我唔要彭于晏级数，我要彭于晏。 哦，你要彭于晏，我如果你俾得起某一个钱，我相信彭于晏都可以、 那個啊， 都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我 攞一个钱出嚟，你帮。我 搵佢翻嚟，系咁你讲咗个价先，我帮你嗱，我帮你即刻联络佢 agent 先。我啊，其实咧，我有个 job 俾佢咧，就系陪一个人去一个嘅活动嘅。 好 强啊！我系咁样样讲，唔系咁，但系真系、哦，你谂下喺其他人眼去睇，无论嗰个系即系睇落去啊，几同你唔登对都好啊。咁但係因為你嗰陣時候你係俾一嚿錢，即係話你要求係咩呢，首先養嗰個配套就係你係揀一個你自己心目中想要嘅樣嘅先啦，係咪先？即係大概佢嗰、那個外貌啊、外形啊、氣質係點樣樣啦。跟住後屘你因為俾咗錢啊嘛，即係佢某程度當日佢係一個演員啦。 嗯。 咁你俾劇本佢嘅時候，我想要嘅係一個咩嘅性格喎？即係話啊嘛，如果你有一個超級貼服嘅男朋友啊，彭于晏外形。跟住一个超级跌服嘅男朋友就话同我死去攞杯茶过嚟， 一喝佢 系嘅， 想 咋咁样样就走过去攞杯茶过嚟俾你。喂，咁嗱，虽然咧你外边嘅人睇就哇，点解会有咁嘅事发生噶咁？但系我谂嗱，其实一般嚟讲嘅话，照计都唔会估到你系俾钱请一个人翻嚟。 我而家谂下咧，成日喺条街度咧，即系见到啲人拍拖一对对咧，成日都会即系我自己会啦，我会及下佢哋啲样啦。咁成日都见到啲好靓仔。或者好靚女嘅另一半咧， 係好唔登對噶嘛？ 係啦，都好唔登對。跟住我諗緊，可能都係烏嘉倫呢一招嚟嘅，其實 咁又 即全部都 係 買塊 嘅。咁又唔會。咁你呢一啲叫葡萄咯，我想話。 係咯，你恨意好重喎、啊，你 個島係咁噶啦。 咁呢啲就係葡萄咯，係咪嗱？我相信嗰啲咧就唔係買翻嚟嘅，因為坦白講，如果你係咁要出街又買嘅話咧，好容嘅條數係。但係我相信係即係每個人佢有佢個人之處啊，因為我嗱呢個真係可以揾一晚真係講下，即係所謂唔登對咧，唔登對，但係能夠喺埋一齊係有一啲嘅原因嘅，即係佢哋之間咧。是有一些即是个人之处是吸引到对方继续留在自己身边的。不过呢讲到即是找即是另一半啊过桥这些其实都有几多东西可以讲的，转头回来我们再讲。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我哋之前咧就讲过话，如果你喺段关系入边咧，你揾一个代替男朋友或者代替女朋友嘅翻嚟，呃自己嘅爸爸妈妈，即系希望佢哋呃开心啲啦，即系见到自己有伴嘅时候咧，有一个风险承担位咧，真系要小心啲去谂，因为我曾经咧就同一个男朋友一齐啦，咁你知有时拍拖一定有啲拗撬嘅，咁拗撬嘅时候咧，咁有一晚我翻到嚟，平时好开心，翻嚟拍完拖就好开心，搵啲嘢摘花咪周围摆咁样啦，嗰晚翻到。我是即刻冲凉入房瞓觉，跟住我妈咪就诶发生咩事啊？平时你拍完拖翻嚟唔系咁噶，我话阿教，跟住之后咧，我妈咪咧因为见过我嘅男朋友太多次啦，即系大家食过好多次饭，亦都有佢个电话嘅，佢就问都冇问我嘅情况之下，就打俾我呢个嘅男朋友话：你哋发生咗咩事啊？跟住嗰个男仔就话： 哎，嗌交 ，Auntie 唔好提啦，应该分手噶啦，咁讲。跟住之后咧， 哇，咁直接啊！ 系啦， 对住 Auntie 咁直接嘅咩？ 因为分手嗱，即系事后我妈咪讲翻俾我听嘅内容大概系咁啦。跟住之后，因为嗰阵时咧，咁我又衰嘅，即系心火性，就是、我提出分手先嘅。跟住个男仔咧就哀无可哀嘅情况之下咧，佢都觉得系绝路，就以为真系分手啦。跟住我妈咪咧直情咧话唔系嘅，我个女咧就好易探啊，姐嗱，听朝早你几点钟买定啲咩嘅早餐喺铺头嗰度？ 你个女咁样叫易探？Andy， 你不如氹好咗之后，你打翻电话俾我 ，Andy。 只要物质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啦，系啦。咁之后妈咪就情咧，即系搞一条桥俾佢，就话听日几点钟买啲咩嘅早餐，我中意食啲乜嘢。 咗几廿万俾佢，你唔知啊？ 可能暗砍啊，有几百蚊摄咗喺个胶袋度，系啊。跟之后咧，咁佢就买咗啲我中意嘅公仔，然之后咧，咁佢就直情咧度埋份台词。跟之后咧，去到嗰嘅朝早咧，佢敲门，然之后咧。真係我觉得呢我以为求婚啦，佢一嚟到即刻跪地同我讲话对唔住啊 ,Abby, 我琴晚呢反省咗好耐，我知自己错㗎啦，咁之后讲咗一大段嘅台词之后呢，最后就你可唔可以唔好嬲我啊，我哋唔好分手啦，咁当然我见到嗰刻嘅礼物我听唔到佢讲乜啦，淨係见到哇啲礼物好靓喎，咁我就原谅咗佢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係呢喺段关系入面你要呃自己嘅爸爸妈妈呢，你要諗下你嘅爸爸妈妈会唔会 friend 到有佢嘅电话会打俾呢一个同你分咗手嘅另一半咧，去哀佢。如果佢打得俾佢咧，咁呢个大话就全部啦。 所以要揾一个好好好嘅朋友咯。就算佢父母揾你，你都识得圆场啊嘛。即系你都唔会爆出嚟话，其实我扮你个女嘅女嘅男朋友啊，即系唔会系咁咯。 唔系，但系正路嘅话，其实都好难，即系吓、啊，可能见面一两次攞到电话噶嘛，即系唔会咁新潮嗱。即系而家你知啊， 有 WhatsApp 啊嘛。 唔系我。WhatsApp 咁你都要咩㗎，你都要攞电话先至加到㗎嘛。即嗱你话而家呢有啲即可能我哋平时出去做嘢啊，或者你出去玩啊，咁你真係通常都会问㗎嘛，喂你IG 系咩，你 Facebook 咩，加个好友啦、即可能会咁，但係我諗緊呢一套文化唔会咁快即入到屋企系嘛，即可能例如话阿爸阿妈即见到啊你带个人翻嚟、哦，跟住后屘咧食完餐饭之后话你 Facebook 系咩啊加我，我谂唔会咁样样啊嘛，即所以其实我谂个电话照计都应该唔会咁容易攞到嘅，我觉得。 哦，可能因为嗰阵时食饭嘅时候咧，有时妈咪咧就话，诶阿边个边个电话几多号啊，我打俾佢啦，可能你电话冇电啊，不如我同佢讲话一阵间喺边度等几点啊咁样，咁我就透过呢个途径。 呢啲好着。 是因为你嗰个男朋友嘅关系同你屋企太熟啦、即系我相信如果假扮咧，即系你绝对都会有一啲嘅距离， 会啊， 即 系我谂即系嗰个当事啊，即系扮嗰个人啊，都会有警戒心啦。喂，大佬，我扮嘅啫，即系嗱，如果我系做扮嗰个咧，死人都唔俾电话啦，系咪先？喂，不过但系即系头先我听阿 Abby 讲呢一个亦都系几有趣嘅，即系当如果喺咁嘅情况发生。即系你嘅另一半佢嘅父母打俾你话，喂，你哋做咩事啊？闹交啊咁样样咧？嗱，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我都试过接呢一个电话嘅。咁但系咧，我通常个即系嗰个嘅应对咧，其实佢系问我个女做咩事唔开心，佢唔系知我哋其实唔系闹交，唔系咩嘅。但系即系总之佢觉得呢个女好似有啲嘢有心事、哦。咁通常你知阿爸阿妈咧，佢又未必。问得到，因为阿女通常都会同佢讲话，你唔好烦我啦，又或者冇事啊咁，咁摆到明其实就有事，不过唔想同阿爸阿妈讲啫嘛。咁如果佢同你嘅关系稍微密切啲嘅话咧，佢问唔到个女，佢就主动系问另一半噶啦。咁通常咧，即系佢假设佢问我系唔系闹交都好啦，如果就算系闹交都好咧，我都唔会同佢讲，即系我通常都话啊冇事啊，妈咪，其实佢最近就心情唔系几好啫，好快冇事噶啦。我通常咁样讲完就算噶咯， 但佢哋可以放过你，竟然 吓咁、啊、你讲完呢样嘢就话系啊，咁你放心啦，咁佢仲可以点样样唔放过我啊？唔系嘅，一定有啲嘢嘅，讲啦咁样样啊，唔会啩？即系通常都系噶嘛，因为反而头先你讲嗰个就系话。可能我接触过一啲嘅即系长辈咧，都未至于主动到话，假设你真系答话，系啊闹交啊，会塞条桥过你去点样追翻个女先啦、啊。即系 事后真系有问过我妈咪，即系我当我哋好翻如胶似漆嘅时候，喂妈咪，点解突然间你会即系喺我哋嗌交嘅时候，你打俾我男朋友嘅咧？我阿妈真系有坦白，你知你咩性格噶啦？我飞咗你一阵间，你冇拖拍，你搞到我，跟住带去氹下佢，然之后叫佢氹翻你啦，我唔使烦啊嘛，咁讲。 唔系，其实唔系，我谂噶。咁如果你咁样讲，就即系我谂到你妈咪会同佢讲啲咩？ 系咩？讲啲咩？ 佢似乎咧系打去同个男仔讲，就话：唉，其实我知道我个女难顶噶，好似你呢一啲咁出色嘅男人，真系好难有嘅。 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 阿姨真系惨啊！阿姨对住男又要讲一套，对住女又要讲一套，即系阿姨先系最好戏嘅。其实 冇办法，喂，讲真，有时候真系你话一对嘅即系小情侣能唔能够顺利发展，真系父母啊系一个即系能够成为助力定系阻力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噶嘛。嗱，今晚我哋成晚都系讲紧就系话，好多时候我哋即系身边一啲朋友啦，佢哋会揾人去充当自己嘅另一半。去即係吓带返去见屋企人又好啊，见一啲朋友好，为咩呢？其实某程度就可能因为我、哦、可能喺父母心目中呢，自己唔能够拍拖，往往会成为一种嘅压力啦。咁呢一种就係父母有时候带俾子女成长嘅一个阻力囉。咁我諗即係作为父母要諗下，就係话点样可以成为自己子女嘅助力而唔係阻力囉。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